早晨，早晨，早晨，时间来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看住而家咧，室外气温咧录得系29度，相对湿度85%，再加上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如果今日咧都有啲外出计划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因为今日咧天气咧好似都 OK 嘅，今日咧大致天晴啦，但系咧就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系约33度噶，而新界咧会再高多一两度。咁啊，吹住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咁啊，展望咧本周都系持续酷热啦，最高气温咧都系可以达到35度吓。听到35度呢一个气温咧，觉得好似好热咁样。我自己比较庆幸咧，就系可以喺写字楼工作嘅时间比较多啦，或者我哋录音室咧都系有冷气啦。但系都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咧真系需要外出工作嘅时候咧，可能出勤啦，又或者系真系需要喺户外活动啊工作嘅时候咧，都要晒住啦、热住嘅话咧，真系辛苦晒大家啦。不过呢一种嘅天气咧，可能都几适合种植嘅。唔知道到底咧，种植需要几多时间先至可以挨到收成嘅一日咧？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丰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时机先至。 电话号码1872388。今朝早咧，你会唔会都想凭歌记忆点个唱俾你嘅朋友听咧？我以前咧曾经有个朋友咧，每一次唱 K 咧都好中意唱呢只歌送俾我嘅。 应该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侣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丰收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时机先至熟透。最要眼神好，我 自救，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 好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入行咁多年啊，都听好多唔同嘅歌曲，估唔到同一首歌咧，唔同时候听都会有唔同嘅感受啊！听过嚟自 Eason 陈奕迅《葡萄成熟时》，会唔会有啲葡萄咧系永远都成熟唔到、结唔到果嘅咧？可能同人嘅感情一样，有好多嘢咧错过咗，就只会留喺记忆里面，可能都系一啲美丽嘅回忆咧。 还未散的分手思信，还在心的街角抱拥。不敢觉得痛，你也许介意我千疮百孔，有谁愿意重复爱着谁？有缘无份，何苦再受罪？今天没有你，便来一些花絮，止住了每次心碎。哪一个比你好，比你差更要吗？说一句放下了，心里边更牵挂。普天下爱恋，承受或者牵扎，总之有人来陪我，别问那一丝之差，会找到比你好，比你差更要吗？我给你撇下了，争气点学爱得高雅，体恤求爱者，无谓太早丑化。哇哦，闲聊谈笑，但是说到将来，我怕 恋爱咧都可以令人成长同学习嘅。 爱情玩意曾输到尽头，别来无恙，傻得我念旧，心中还有你，就如不解的咒，怎样看也看不透。哪一个比你好，比你差更要吗？说一句放下了，心里边更牵挂。 有时到底咧系有形重要啲，定系忠于自己重要啲咧？

今天你被淡失伤，收拾那木像自有白面样，生活如常，即使我滞留门内竭力拍响，不见你谁想谈维持现状安好，远远说不上，气候过时何以压止我寻芳香，残破身躯注满热血，坚拒眼前由谁掠夺，日后岁月以初心对抗暴雪，不怕在低温中气喘，愿望无惧否决，理想曾全高空盘旋，从不缺这困局，就用双手来解脱。封锁我路途，然后隔绝救兵，恐怕我做反应，如何凭极地飞翔，冻结我本性，我亦会重现我这一套求生本领，残破身躯注满热血，坚强眼前由谁掠夺，日后岁月以初心对抗暴雪，不怕在低温中气喘，愿望无惧否决，理想长存高空盘旋，从不缺心里无热度，终可溶解这雪，纵没闲情日志换快乐，面前问题错是冰山一个，藏着我埋没我仍有知觉，这身躯注满热血，坚拒眼前由谁掠夺，日后岁月冷风吹，对镜自说，终有乐土可及眷恋，仍然渴望见乐园，求全意志力与部署，从不缺于困局，就用双手来解脱。这困局就用双手对决， 送上来自张敬轩的作品，歌曲名字是一个字，决，不过是缺少的决，而不是解决的决，不知道是不是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呢？ 仍心跳仍偷笑，仍想要依偎多半宵，就算叫生命远掉罢了，没谁有这重要，同一秒同欢笑，同行了，终可高声叫嚣，那在乎岁月长或短，同步过心已落透了，从今起我的一辈子属你，我本生的福气，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 你令这心多富有。 小号码18723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任何嘅说话或者点唱想分享嘅话咧，希望可以透过我哋香港电台第125普通话台联播 Beautiful Sunday 大气电波，我哋一齐分享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啦。今朝早咧继续有我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咧陪住你开展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市区新界同大屿山的士今日起加价，市区的士落期加3元，收费27元，首段跳标每跳加至1.9，后段每跳加至1.3。新界的士落期加至23.5。首段跳标每跳加至1.7，后段每跳加至1.3。大屿山的士方面，落期收费加至22元，首段跳标每跳加至1.7，后段每跳加至1.5。运输署早前提到，如果的士咪标仍未调整显示新收费，司机必须在车厢内展示由运输署发出的新旧车费换算表。乘客必須根據換算表支付新車費。再有食店負責人懷疑跌入待訂佛跳牆騙案，損失大約21萬元。42歲女事主昨晚報案，表示早前收到來電，對方聲稱需要在食店訂位，並且要求食店向指定供應商代為訂購佛跳牆食用包。事主按指示向該假供應商訂購食物，並且將212,000元存入銀行帳戶。事主其後同對方失去聯絡，事主懷疑受騙，警方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暫時未有人被捕。北马其顿总理科雅切夫斯基表示，已经和存在长期争端的保加利亚达成妥协，令北马其顿等待17年之后，终于可以展开加入欧盟的谈判。北马其顿2005年成为欧盟候选国，但是由于在语言和历史问题长期存在争议，保加利亚一直阻止北马其顿加入欧盟的谈判。直至上個月才放棄否決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祝賀北馬其頓為迅速開啟加入歐盟談判鋪平道路。北馬其頓國會早前通過尋求解決北馬和保加利亞爭端的法國提案。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個月在北約峰會提出，北馬其頓和保加利亞都要妥協，北马其顿应该承诺修改宪法，承认境内的保加利亚少数族裔存在，并且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权利，亦都要放弃针对保加利亚的仇视言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春电视剧场翻嚟啦！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同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嘅《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喺七月正式开始啦！ 我哋将会透过全港小学进行招募，成功通过甄选嘅小朋友，更加有机会亲身饰演《不得了》剧场第三季广播剧。 想参加，各位同学仔记得要留意小学校内宣传啦！ 城市才发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风。 晴朗是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钱》啊，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 好啦，我哋接听下大家嘅电话先。第一位接通嘅卢先生，早晨啊！ 早晨啊，巴爷。 系啊，点啊，卢生？ 妈妈今日85大寿，我哋会食饭。 系，嗯，咁有冇特别嘅说话想同妈妈讲咧？ 有啊，妈妈，我哋八兄弟姊妹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嗯。 长命百岁，系咯。 嗯。 咁你辛苦咗大半世，咁而家就同你享福。咁希望咧就喺疫情过后咧就带埋你过台湾。咁因为我88年过台湾大学读书嗰阵时咧，就我好喜欢呢笪地方。咁喺你退休嗰阵时咧，就我已经同你去咗大半个中国噶啦。 嗯。 咁而家同你去埋台湾咧，就都算话了埋个心愿，就去咗个成个中国咁样咯。 嗯嗯。明白明白，系咯，即系我以前都曾经有几次去过台湾地区，咁我觉得都系即系一个唔错嘅旅游地点嚟噶，咁所以即系都带妈妈去行下啦，即系希望都可以新一年啦，疫情如果可以好翻晒嘅时候咧，咁大家就中意去边度行就去边度行啦。我以前都系啊，我每一年咧，我屋企人咧都带我去即系国内去一个地方嗰度行下，所以我都曾经咧试过好似你咁样有咁梦想就是、希望可以走遍全中国唔同嘅地方啦，一年去少少，一年去少少就可以大江南北都行。晕晒啦咁，咁但我谂我都去唔晒，我都去咗可能一半咁上下地方啫。我都希望我即系将来都可以有机会再踏足埋好多我自己都未去过嘅地方啦。 系啊，因为你嗰阵时啱啱喺港台开台嗰阵时咧，你喺台湾翻嚟咧，我就系第一个打电话过嚟嘅。 哦， 当然冇印象噶啦。 系啊系系。 第二个就系话我除咗云南啊、蒙古、新疆、这个青海，这个西藏。 系， 其他啲地方我哋都報團去 過。哇，好好啊！我嗰陣時咧，好夢想咧，可以去西安睇一次，即係嗰啲咁得意、即係咁特別嘅歷史足跡啦。咁但係都仲未有機會可以去試下去一次。我都有地方好多都係想去，好似你咁樣。 西安去過，總之我跟團嗰啲咧，雖然你話係走馬看花，但係起碼都要去曬咗， 差唔多 大部分都係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嘅，即系有好多山水啊，风光都系好靓，我都好想再去睇一睇，即系真系太靓。 中国我哋祖国真系一笪地方系值得去玩去睇。 嗯，系啊，我以前系跟我外公去嘅，每一年都去几个地方去行下山啦，睇下啲山水水啦。翻到嚟就即系有好多创作灵感嘅，即系譬如可能佢又会有啲画作啊，或者可能有啲字啊，有啲陶艺可以做下。咁我自己又跟佢学下，可以试下画下啲山水画啦，咁样。咁所以我都觉得即系呢啲好特别咯。 系，同埋中國咧，你可以你好現代化嗰啲城市又得，你去到嗰啲四川九寨溝啊、貴州嗰啲嗰啲少數民族地區嗰啲又得，即係佢可以有動，可以有靜咯，可以有現代，都可以有古代咯。中國呢笪地方真係好好咯，我哋 都係都係。我嗰陣時都有幸即係喺地震之前去過九寨溝。我都覺得啊，真係好好彩，即係嗰陣時都係好靚好靚嘅地方啦。咁後來我都識得好多朋友，係特登翻去國內嗰度影婚紗相，因為嗰啲山水啊，真係第二度係完全取代唔到。咁所以我都覺得啊，都好特別喎，真係。 係有一地方我真係好想去，就雲南麗江，真係好想睇一睇麗江 嘅。我都去過啦，細個嘅時候。 系啊， 系啊，好彩咁，所以都真系嘅，我都相信其实国内变化每一年都会有好多唔同啦。就算系真系以前一啲比较山区啲啊，或者可能以前冇咁发达嘅地方咧，而家都有好大嘅进步，同埋有好多唔同，所以都值得。就算去过一次，都可以再去第二次。我自己都好希望可以啊，将来咧都带自己小朋友再去踏足下唔同嘅地方啦，认识一下里面嘅一啲文化，同埋可能好多一啲历史嘅足迹都可以值得教育嘅，真系。 我净系北京，我同我妈咪已经去咗七次啦，已经。 哇，好犀利喎！ 系 咯，都好多地方系真系值得去睇一睇嘅，我觉得。咁希望你可以啦，快啲达成你嘅心愿啦，走遍晒全个中国啦。 好多谢。 好啦，多谢你电话啊，拜拜。 拜 拜。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系欧太，早晨。 系啊，早晨啊 ，Bobby， 你早晨啊， 早晨啊， 我就好开心啊。 嗯，点解嘅？ 因为上个星期我打到电话嘅，但系我手脚慢啊， 哎、 接唔到啊。 唔紧要， 又俾我好彩打到、啊。 系。 所以咧，我好想恭喜我个仔啊，14号啊，啱啱过咗嘅星期四生日。 嗯。 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順利啦，最緊要就生活愉快啦。咁另外啱啱咧都唔夠24小時咧，15号咧就係、是、我個外孫啊，我外孫叫做 Bertie 嚇 ，Bertie 咧有生日喎、 哦， 咁、我咧就嗰日同佢玩咗一日啦， 係好開心喎、 哦。 请佢食麦当劳啊！ 哇，即系食呢个美式快餐，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好多嘢好好食嘅， 系咯。好细个噶咋， 系咯，知道知道。因为小朋友都系中意食啲煎炸嘢啊，咁样啦，系嘛，系咯。 咁佢六岁就啱啱咧就幼稚园毕业，咁我都恭喜佢咧，好乖咁样去继续读。一年级， 其实最紧要就系揾到适合嘅学校啦，第时可以识到啲新朋友同埋老师啦，系咯系咯，真系好彩咯。 同爸爸啊、爸爸啊、伯父啊、叔父嗰啲同一间学校。 哇，咁好好、啊，一定系好嘢嚟噶啦，即系成传落去啦，系咪啊？ 唔系， 一代一代。 因为佢住喺附近，住喺附近。咁我个仔仔三文咧，就已经系结咗婚噶啦，咁我希望佢同太太都生活愉快啦。咁同埋咧，希望世界和平，快啲嗰啲疫情咧，全世界都平安啊！啲人吓，咁啊， 都平安都希望，即系心里面亦都系啦，世界亦都系啦，人与人之间亦都系啦，人嘅内心亦都系啦。其实好紧要，个人如果可以平和啲啦，又可以和平啲噶啦，真系噶。呢个字我觉得都系相辅相成嘅，即系反转。如果个人能够自己平和啲咧，同人沟通同相处嘅时候，自然又会和平啲。 系啦系啦，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咧，佢广州嚟去旅行， 系啊， 咁我哋咧，我两夫妇都好中意旅行嘅。咁咧，我个仔啊，个女细个嗰时，我哋都带佢全世界咁去。 哦，真系令人羡慕。 但系好想带啲孙仔同埋孙女去，不过原来而家唔得。咁我而家咧就带佢去住酒店。 哦，系啊，系啊，试下啦，喺香港体验下先啦。即系以前可能都未有咁流行喺香港度住酒店，依家就变咗，哎，冇办法啦，都冇乜地方去，又冇乜选择，就不如本地游啦。咁我最近都系啊，即系带小朋友一齐去试下本地游咯。好多地方可能都未真系涉猎过咁样。系啊，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噶。除咗我哋即系以前啲游客区、游客嘅地点之外，其实都有好多嘢值得我哋再睇一睇嘅。 系咯。 亦都有好多故事啦，即可能讲下你哋以前嘅足迹啊，讲下以前喺呢个地方发生嘅故事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嘅。 Bobby， 恭喜你同女女啊一家人生活愉快 啊！多谢你，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好啦， 好啦，个个都开心幸福啦，多谢晒你，老太，好啦，拜拜。有时咧，真系听到呢啲咧，好似老朋友一样嘅啲问候同埋祝福啊，好幸福，亦都好庆幸咧，林慧可以喺呢度啦。其实呢个节目都主持。持咗好耐好耐嘅一段时间啊，即系由我未毕业啦，去到毕咗业啦，跟住之后人生可能发生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咧，你哋都见证住，亦都希望啦，我自己人生里面咧都可以见证到你哋好多唔同嘅事情，可以同你哋分享到一啲开心同埋幸福嘅点滴啦。听听下通电话先，早晨，黎小姐，早晨， 早晨， 系啊，点啊？ 我个女咧喺澳洲读研究生毕业，我就飞去同佢行毕业礼，我又祝我哥哥生日快乐，我同我哥哥争四年，我家 姐又生日，我妹妹又生日，大家争咗四日，喺27号、30号、31号，咁我咧就同埋祝我个孙仔咧快高长大。 哇！你把声真系听唔出有个孙咁后生嘅。 我就嚟登陆六， 唔系你把声真系唔似噶，你把声似40啫，最多。 多谢多谢， 声音保养得宜啊，真系有时真系噶。呢一个热辣辣嘅季节都好热闹啦，即系屋企咁多开心嘅事情发生啦。生日无疑都系一个即系大家互相会再送多啲祝福同埋问候嘅时候。 系啊， 可能将你对嗰个人嘅寄望或者你希望佢做得到达成到嘅一啲事情咧，都摆咗喺个祝福嘅说话里面。好得意嘅 哥哥咧，佢身体健康，因为佢好多病。咁咧，我阿嫂咧就早上个月就生咗日噶啦。咁我哋咧几兄弟姊妹咧，七兄弟姊妹咧都好多谢我阿妈，就带我哋。咁我爸爸咧就死咗30几年噶啦。咁咧，我妈咪咧就走大我啲细佬，我结咗婚先到我爸爸死嘅。咁所以咧，好纪念人咧，就我大个仔。我爸爸就死咗35年噶啦。 所以即系妈妈都好犀利嘅，即系可以挨到成家，个个都出身啦，个个都大晒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但我哥哥咧都好幸福，佢有孙噶啦，个孙已经17岁噶啦， 系真系好好。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好似你哋咁样咧睇翻，好似过往咧都好多嘢都发生得好快嘅啫。咁讲得好似好轻描淡写咁，但系其实咧当中有好多咬紧牙关嘅故事啦，即系真系好唔容易。我觉得尤其是以前嗰一代啦，真系靠好多嘅努力啦，同埋真系可能有好多嘢咧都啊唔紧要，我去做，我去挨咁样就凑大，即系而家嘅我哋嘅上一辈啦。咁然后又真系我哋嘅上一辈又将呢个精神传承咗俾我哋而家呢一辈，咁希望我哋都可以将好多嘅一啲价值啦，可以再教俾下一代咯。 多谢我奶奶啦，因为佢又系我个老爷又系死咗20几年，佢又照顾咗我先生两兄弟姊妹， 哇！ 即系佢真系好好一个老人 家。哇！你成个屋企啲人都好刻苦喎，系咪咧？ 是啊，我哋因为是水上人嚟嘅， 系， 咁咧我哋长大咧都好艰苦嘅， 系啊，我觉得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咧，嗰啲精神其实而家我都觉得系好敬佩，即系而家呢个社会，我觉得其实都仲有好多人系咁样嘅。但系即系再之前嗰一代咧，我听翻我以前我阿公我阿婆啲故事咧，我就觉得哇咁犀利嘅，即系点解可以咁劲嘅咧？咁即系而家讲紧可能都做同样嘅嘢咧，就觉得哇辛苦好多咁样，或者觉得而家已经好辛苦咯。但其实我哋已经好幸福咯。嗱，翻工有冷气啦，跟住工时可能又 OK 啦，又好多嘢都好合理、好公平嘅待遇啦，或者 系 同以前好唔一样啦。所以即 系 听翻我哋以前嘅故事，觉得哇，其实我哋而家真系劲。幸福咯，咁 同埋我哋好细个已经出海噶啦，13岁、12岁就已经出海，咁啊挨咗40几年咯， 系都系劳力啦，又晒雨淋啦，都真系唔容易，我觉得系咯， 但系唔觉得辛苦嘅以前， 可能你锻炼咗，即系你锻炼开本身做嗰样嘢咧，你就觉得我熟手啦，日日都系咁啦，习惯咗啦。但系会唔会如果唞咗一排，突然间要再叫你做翻嘅时候，你都觉得原来都几辛苦咁样咧？ 唔会噶，细个嗰阵时系觉得好幸福噶。 咁啊系，即系我幸福唔一样个滋味嗬。即系可能细个嘅时候觉得只要一家人喺一齐咧，做乜嘢都觉得好幸福啦，分工合作咁。即系喺外人嘅眼中就觉得哇，好辛苦啊，又要劳动啦，又要晒住啦咁样。 系啊，因为。我哋细个嗰阵时真系冇员工嘅，全部都系一家人出海嘅。 系 咁系好有劳力嘅，3点钟就要做嘢噶啦。 哇，好辛苦啊，真系。而家咁样听翻，觉得 但系回想起好开心噶。 感受到嘅，感受到嗰种滋味嘅，真系。 同埋我个孙仔就好得意咯，5个月大就好开心。 哇！呢啲年纪最开心最好凑啦，又唔会周围走，又唔会擒高擒低咁样，净系有时可能笑一下，整下啲 B B 声咁样，系嘛？ 我有好多谢我新抱同我生个孙咯。 系你个新抱，我谂都好庆幸有你呢个奶奶会同佢讲一声多谢，因为一家人嗰种维系就系有时靠多一句说话，多一句关心，多一句问候。 我就希望快啲再娶第二仔新抱，同埋我个女快啲结婚咯，去澳洲结婚咯。 咁咪好劲咯，屋企好圆满。啱啱先毕业啫，咁快已经谂结婚啊？ 佢个男朋友都好耐噶啦。 哇，咁啊差唔多咯。 系啊，佢都26岁噶啦。 哦，咁都算系适婚噶啦，开始系嘛？即系如果 OK 嘅，拣啱就结咯。 系啊，我就想佢快啲结婚咯。 好啊，好啊，希望佢听到你嘅呢个寄望啦，然之后睇下会唔会有啲行动啦。 我嚟紧26号就要去佢屋企咯。 吓，系啦，咁希望你玩得开心啲啦。 好啊，多谢你。 系啦，开开心心见证住一啲唔同嘅时刻啦。 家人都美满幸福，都个疫情快啲过咯。 系，大家都咁话，都好希望快啲踢走个 Covid 啊！我都系咁话。 我想点唱一首歌。 系，请讲。 系友谊万岁。 哦，我阵间睇下搵唔搵到先，好冇？因为呢啲比较唔系成日见到嘅歌曲嚟。 系啊。因为好难有珍惜到友谊咯。 明啊，好啊，咁啊都系帮你拣啲正面嘅歌啦。睇下如果搵唔到话，就之后补翻俾你啦。 好啊， 好，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啦，我谂我哋要把握时间听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 啊 ，Bobby。 系啊，早晨，点称呼你啊？ 我姓吕嘅。 系吕小姐。 系啦，咁我7月8号咧就生日，7月10号咧就我姐姐生日。同埋今日系我女女7月17号生日。 哇，咁我要咧祝你啦，补足翻你先啦，就系、是。生日快乐啦！最紧要就系健康，然后咧就可以见证住啦屋企唔同嘅人生日啦，同埋有好多开心嘅事情发生啦。 仲有一个妈咪系佢就计旧历嘅6月26号嘅， 系 系啦，都系代有春雨即系总之6月26号佢就旧历生日咯。所以我好开心。 打到呢个电话。 嗯，系咯，都系一个值得纪念同埋记住嘅时候啦。好多时都系嘅，生日嘅时候咧就会一家人嘅时候咧有机会聚埋一齐啦，可能会隆重其事啲啦，去将嗰啲嘅节日去庆祝一下啦，或者揾啲嘢做一下啦，揾啲搞作啦咁。咁你今日要点啊？有几个人生日、啊？有啲小寿星，有啲大寿星，有冇啲乜特别嘅活动啊？真系哦，唔会出嚟见个面或者食餐饭咩？ 唔会咯，即系我大家都好危险咁样，跟住 WhatsApp 讲， 即系都好 alert 系嘛，即系唔想碰面啦，因为疫情嘅关 系。系啊系啊，因为而家个个都封大厦，咁我哋都觉得，因为我又要翻工， 系 即 系 觉得好， 都系即系都考虑到个风险嘅问题。 系啊，又唔想传染人，咁大家都会保持距离，咁去 WhatsApp 或者电话打，我觉得 OK 咯。 嗯 都系有视像都几好嘅。 哦，咁啊系，而家即系都多咗好多唔同嘅途径，又真嘅，即系唔系好似以前咁就咁一通电话，有好多搞作可以 send 啲图贴又得 ，send 幅相又得，或者甚至乎录个音又得，唱埋只生日歌都仲得咁样，都系嘅。 所以我觉得而家个疫情而家好似越嚟越严重，咁自己觉得自己个心情都唔系，即系好似好严重，觉得唉，慢慢过去咯，觉得注意身体健康。同埋要做多啲運動，自己 啱啊，都要保重身體啊！咁希望你哋個個都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啦！ 多謝你 電話，拜拜。有时咧就系咁噶啦，即系喺疫情里边咧见证咗好多唔同嘅患难嘅时刻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咧会可能喺你身边咧照亮住你，同埋咧可能喺你身边咧扶持住、鼓励住你，亦都希望大家嘅心情可以开开心心、幸福、快乐、温暖啦。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姓名，无怕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心里呀，无怕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

35度，哇！我觉得好得人惊啊，35度真系， 我都觉得好热啊！你咪以为啲印尼人唔怕热啊，格玛比啊？ 我真系有呢个感觉，唔知点解觉得印尼姐姐系会襟晒啲啦，同埋菲律宾姐姐都系襟热啲咯， 系惊噶，都怕热嘅。 但你知唔知点解我有呢个感觉啊？ 因为喺成日都系着好多衫，好长裙出街， 唔系。因为呢我好多时呢嗱我接触到最多呢一个群组嘅人士呢就係几时呢就係、送同埋接小朋友返学放学啦。咁好多时呢都係啲格格啦或者菲律宾姐姐呢就係、会排队接送咁样啦。因为你知通常学校都係咁样㗎嘛。有啲学校我知道呢就係、一开门就可以小朋友入去咁样啦喺一个指定时间里面。咁我女女个学校呢就唔系嘅。係好早开始呢大家就会排晒长龙喺学校门口嗰度呢就开始打石饼啦咁。咁嗱朝早呢都仲好啲因为返上昼班啦。但係去到呢接放学嘅时间即係12点几正午嘅时候呢甚至乎是以前咧，即系下昼班嘅时候，可能系点零钟嘅时候咧，嗰啲时候系最晒同最热噶嘛。虽然咧学校其实咧嗰、那个门口俾人排队嘅位置咧都有少少阴凉嘅地方嘅，因为啲树荫咁样啦叫做。咁但系咧好多时正午嘅太阳咧系点都会晒到你嘅，同埋嗰个阳光系特别炽热同埋好热啦个温度亦都吓。好啦，我咧去过几次咧喺呢一段时间，即系七月份嘅时候咧。感受过嗰个热力之后咧，点解我悟出一个道理？我觉得咧，印尼姐姐同埋菲律宾姐姐系特别襟热嘅咧。好啦，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衣着方面咧，佢哋系比我有足够嘅准备嘅。我咧依然系着一啲咧系好吸热嘅颜色啦，同埋会着长裤啦，同埋密头嘅鞋啦。好啦，呢、个已经系非常之差嘅败笔嚟噶啦。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哋有好充足嘅装备嘅。即系例如可能手持一啲会泼凉嘅东西啦，无论系手动嘅定系还是电动嘅啦，同埋咧亦都会带住好多咧系可以攞嚟遮阴嘅用具，嗱未必系遮嘅，可能系纸皮啦，可能系一啲书咯，我见有人真系攞本书嚟遮住自己咯，又或者咧嗱嗰块纸皮仲要系万用嘅，又可以攞嚟坐啦，又可以攞嚟遮太阳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又真系好似。因为厚啲，我怀疑又唔透光，又好似真系冇咁热喎。见佢哋，同埋咧第三样嘢咧，我见到佢哋咧抹汗嘅方法同我亦都系唔一样噶。嗱，我呢啲好冇准备嘅人咧，好明显就系求其喺个手袋里边攞啲纸巾出嚟抹啦。 系， 佢哋就唔系嘅。你见到佢带备晒呢个咧湿毛巾，或者带埋水嘅。 系， 咁我就觉得啊，即系佢哋襟热咧，就唔系因为个体质上襟热，而系因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准备功夫。 冇错啦，咁就今日咧，我实在都想 share 啲 tips 俾格 Barbie。 啊，你嗰啲 tips 系点样？系可以防晒啊，定系可以防热？ 系起码你自己冇咁辛苦啦。我觉得就、因为啲印尼嗰啲人都会咁样做嘅。 系啦，有啲特别嘅方法系即系印尼姐姐自创嘅，定还是系我哋香港人？都可以仿效的一些方法呢， 啲方法我觉得我昨天坐在这里想的时候，我觉得就咦，这些我没有想过，是我因为从细至到现在都是知道是这一样东西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了，变成是觉得是个个人应该都知道、不是一个新东西来的、是咯，但是原来是咦，想下想下，真係好似係真係對香港人分鐘，你會覺得係貼士咯。 哦 ，OK， 嗱，咁我必須都要提一提大家咧，現時室外錄低氣温係29度啦，暫時咧7:11咧12分啦，而家嘅天氣咧都仲未去到三字頭啊，29度。咁但係咧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啦。如果今日咧都有外出計劃嘅朋友啦，特別係格格啦，如果你都諗住啊，我可能有啲户外活動咧，想試下同陽光一齊玩遊戲嘅話咧，咁都要注意住個天氣啦，因為最高氣温咧市區係去到33度。而新界地区咧再高多一两度啊，咁即系我头先所讲嘅35度，我记得格先生已经热到晕咗啦，吓到。 系啊，有啲格格kalau hari ini mau keluar ada aktivitas outdoor atau di luar bawa bahan barang-barang yang bisa tahan panas karena hari ini panas banget paling tinggi 33 derajat kalau di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1-2 derajat lagi jadi bawa payung kek dan yang lain-lain deh。 其实带白用有冇用咧？咁问啊，个天气 遮系有用 系咪啊？但我都要防晒嘅遮先有用咯。如果你带嗰啲薄嘅唔防晒嘅遮咧，都系冇乜用嘅。 係好過冇，但係真係咧係防曬嗰啲先有用嘅。 係啊，我自己都而家開始添置咗啲防曬物料嘅遮啦，因為真係覺得哇，真係唔可以曬黑啦，呢、這個年紀咧白唔翻啦，同埋驚住啲皮膚嗰啲顏色啊、面色會暗沉啦，甚至乎係真係哇皺紋都多幾條咁啊大件事啦。咁所以咧，即係今朝阿先生同我哋講下啊，到底有啲乜嘢咧防熱定還是夏天咧，即係可以比較好啲處理嘅 tips 咧？因為我都記得咧，往年咧試過係好熱嘅情況底下咧，佢哋又要齋戒啦，跟住可能咧又要即係驚住中暑啊等等啦，係咪都有啲特別嘅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會好啲或者防中暑嘅咧？ 係有噶，同埋嗱香港嗰啲呢好短時間都唔係好短啊，都長長地嘅呢啲咁熱嗰啲時間，但係印尼嗰啲真係分鐘係365日都係 咁熱 啦。但係呢排我都聽過咧，係印尼嗰度都會出警告，就話係呢排會特別熱 哦，即係都提醒大家啦。 以前我都少聽呢啲嘢，但係而家真係有段時間係會特別熱嘅，咁都要留意咯。有啲區， 係咪印尼咧？其實都係温差比較大嘅地方咧，即係可能一早一晚嗰個温差都會好大嘅咧。 是会的，是朝早和夜晚或者半夜是会凉一点的，是会二十几度这样，城市都会这样。 香港也有少少，不过二十几度是20度蚊，现在29度这样，就不是好像印尼那样，即是会凉去到热这样。那好了，讲下印尼人的一些避暑方法有些什么呢？我估一下先，我估是不是跟飲食有关系的？ 都會有，因為我覺得印尼人係中意飲如果咁熱嘅時候咧，平時嘅時候都會中意飲凍嘢嘅。咁印尼咧就好多啲什麼冰、什麼冰、什麼冰嘅。 咁刨冰類啊，即係 刨冰類。如果係真係咁熱嗰啲時間嘅時候咧，都會飲呢啲刨冰嗰啲。同埋佢哋覺得印尼自己分鐘係冇咁容易中暑，因為又飲嗰啲刨冰加埋啲有啲甜嘢喎，啲加羅 即係中暑嘅方法，即係避暑嘅方法就係咁啦。 有啲嘢降温，同埋你有啲嘢入落肚咯， 唔会晕啦，又亦都有糖分啦， 系啦。 我好想问呢个问题，因为我以前咧听过我其中一个印尼姐姐讲话咧，屋企咧365日都唔开冷气嘅，系唔系咧？ 冇冷气噶，格 Barbie 系咪啊？ 仲有啲地方系冇冷气嘅，但系而家就越来越多啦，有冷气嗰啲地方。咁但系如果系大家全部都冇冷气嘅话，咁起码屋企出边都唔会喷啲热气出嚟，咁就大家都系。淨係知道呢個三十幾度就三十幾度咁樣咯， 即係真係同埋嗰個熱法可能係咪同香港有啲唔同咧？即係因為嗰個濕度嘅環境唔一樣啦。譬如我哋而家係比較都 OK 濕啦，80% 咁樣。 就濕度就冇呢度咁高嘅，呢度可以去到 100%。 所以而家咪似係蒸燒賣咁咯，個蒸籠咪咁樣咯。 係啦，嗰度就冇咁勁嘅，同埋嗰度冇咁高樓大廈，咁變做係有啲風啦。你起碼 feel 到有少少風， 但係又冇咩嘢擋喎。 咁如果係有啲樹啊，啲地方仲有樹蔭嘅話，都好少少嘅。咁嗰度咧，除咗啲食嘢啊，即係飲水呢啲嘢係人都知㗎啦，要飲多啲水啦，同埋咧就唔會飲啲熱嘢㗎啦。如果你沖啲熱咖啡或者乜嘢，佢哋都會擺到真係唔係好熱先飲咯。 係， 咁就好多都係你記唔記得？我每年如果係香港真係大夏天嘅時候咧，我屋企會自己整一樣嘢嘅。我講過。但是这件事呢就是叫做雪條，我會自己整嘅。咁通常咧整咗咧，我就會俾我有一個 friend， 佢個屋企人好中意嘅，我都會分俾佢。咁呢個雪條咧就印尼係好 hit 嘅， 點解咧？ 因為熱嘅時候，你去雪櫃拎一個食咯。食雪條，我覺得係會涼浸浸過食雪糕嘅。 我其實細個都有整雪條嘅，即係買嗰啲雪條嘅模咧，然之後就倒啲嘢落去。我細個咧就係點嘅咧？屋企人就好慳水慳力嘅，就係用汽水嚟整嘅。咁個味道就咪汽水個味咯，即係諗都唔使諗啦。咁就可能係唔同種類嘅汽水都整少少咁樣啦，咁就變咗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同埋唔同嘅口味咯。一次個雪嘅時候， 係咯係咯，開心啲啦，都係。 咁頭先就啲印尼 style 嘅雪條係咩味啊？ 係睇翻㗎，有唔同㗎，係 斑斓味咁啊， 都可以斑斓味啊，係啊， 好想試下喎。 有啲綠豆啊、紅豆啊、豆類嗰啲全部都有啦，類似你話嗰啲加啲椰漿嗰啲全部都有啦。 係咯，因為印尼我自己覺得最中意嘅味道斑斓啦、椰漿啦。 然後咧有啲就係 light 啲嘅，呢啲係已經開始叫做好濃 味啲 啊 嘛。 有啲係果汁味啦， 係。 汽水味 啦，印尼是流行咩果汁咧？菠萝汁、芒果汁。 印尼系中意热情果。 哦，热情果汁雪条， 都有嘅，类似系啲金。 系咪 金嘅 Mandarin 系啦 ，Mandarin 系啦，金嗰啲啊，因为嗰阵 我真系同我认知好唔一样，我都未食过金嘅薯条，点热情嗰薯条我有食过，金嘅薯条冇食过，真系金吉薯条都 有嘅，所以系好多噶变化，好劲噶， 好得意，咁啊有机会咧都可以叫屋企嘅格格咧同你一齐整下咧， 同埋呢一个咧薯条咧印尼嗰啲学校 canteen 有得卖噶， 啊可以试一试，试一试啊 ，Hi Duan。 Hai Nona. Tuan kesepian, tak punya teman. Hatinya rapuh, tapi berlagak tangguh. Oh, Nona tak berkawan, tak pernah rasakan cinta. Sungguh pandai berhayal, mimpi itu alamnya.Mereka berdua bertemu di satu sudut taman kota, bertatap tapi tak bicara, masing-masingnya menganalisa. Tuan, apa yang salah padamu? Mengapa wajahmu ada seribu? Tuan, apa yang salah padamu?Seakan dunia hanya kamu, kamu, kamu, kamu, kamu. Nona, apa yang salah padamu? Apa enaknya tenggelam dalam hayal? Nona, apa yang salah padamu? Kau tahu ku tak punya hati, kau masih saja menanti. No, no, no, no, no, no.Seakan dunia hanya kamu, kamu, Tuan kamu, berkata, kamu Nona, apa yang salah padamu? Apa enaknya tenggelam dalam hayal? Nona, apa yang salah padamu? Kau tahu ku tak punya hati, kau masih saja menanti 嗱，头先我哋讲紧咧，印尼人咧喺呢个嘅热嘅天气里面咧，佢哋嘅处理同我哋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例如系饮食方面啦，头先讲到雪条啦，或者系饮品方面咧，佢哋嘅口味啦，当然咧，即系大家都饮冻嘢，但系饮嘅嘢可能个款式有啲唔同啦。 冇错， 衣着方面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即系学你话斋，我依然都仲见到好多人咧包住头啦，或者系着住一啲长嘅衫啦，咁我都觉得哇，好似咧喺衣着上面咧，系咪应该着得少布啲啊，或者系可能搭翻对脚出嚟，搭翻对手出嚟，搭翻条颈出嚟会可以冇咁热咧？ 着背心仔啊嘛， 系啊，我真系好似成日觉得咁样系咪会好啲咧？ 唔会噶，如果喺印尼嗰度，又平时咧，如果有太阳晒紧嘅话咧，佢会避免唔好晒到皮肤，因为你晒到皮肤好辛苦噶。咁咧你就要拣啲衫咧，就系松身啲啦，同埋最紧要系薄啦。但系薄得嚟，你要拣啲材料噶、哦。如果系最好系棉质啦，同埋系啲颜色系叫做白色啊，或者浅色啲嘅。咁、就起码唔会咁热，同埋唔会晒亲咯。 咁即系其实有少少似我哋而家咧嗰个认知，就系嗰啲防晒物料，即系遮住只手，反而咧就系话着长袖嘅薄嘅松身衣物，然后咧就要个布料咧系唔好吸热嘅颜色，咁就可以尽量做到散热嘅效果啦。 冇错啦， 呢啲都系好。多啲專家講嘅一啲物理學嘅現象，即係大家唔好諗住著短袖衫就一定係最通爽啊！其實都唔係嘅， 好辛苦㗎。有平時印尼嗰度咧，好多人自己係踩電單車咧、如果係咁熱個天氣，真係有太陽曬住嘅話咧，你如果背心仔咁樣踩電單車喺嗰度，印尼又會塞車嘅話咧， 係、 哇！我諗真係好多電單車會白白白中暑啦。但係 so far 係未見過嘅，係冇嘅，即係個個都識做翻啲防曬啊，或者係防熱嗰啲方法。 其实我有时觉得咧，夏天咧，嗱，因为我就唔系自己驾驶人士啦，我有坐人哋架车嘅经验啦。但夏天咧，好多时咧，譬如私家车咧，叫做有个顶都好啲啦，或者你起码叫做室内你开车之后有冷气啦，有电嘅时候，咁你都会觉得哇，其实个车厢嘅内笼咧都好热啦，因为俾太阳晒得好紧要啦。我都唔敢想象电单车，尤其是如果印尼塞车嘅问题都仍然系持续嘅话咧，几个钟头喺同一个地方嗰度，哇，喺塞住啊，可能就真系话啲喐动又唔系话咁多嘅时候咧。在啲交通工具上面，即系电单车就直情冇得讲啦。但可能电单车塞车时间应该少啲嘅，即系佢可以涉及照佢自己走咗啦。咁但系即系喺呢啲大型交通工具里面咧，我知道有啲都系冇冷气嘅，系咪啊？ 嗯哼。 所以真系都几辛苦噶、哦， 所以咧，如果电单车咧，如果系印尼啦，后面系载咗另外一个人嘅话咧，后面嗰个人会担遮嘅，佢会遮住前边嗰个。 喂，但系佢担遮都只限于停车嗰一下啫， 开 车就担唔到遮啦。 同埋咧，印尼电单车咧，佢会咧都会有类似纸皮嗰类嘢咧，系摆喺电单车嗰度嘅。 系啊。 所以如果系拍个电单车嘅时候咧，佢会拎个纸皮出嚟 遮 住佢个电单车。 哦哦，我有时见到香港咧，啲电单车嘅驾驶者咧就会买嗰啲防晒嘅套嚟到笠住架车咯。因为始终你谂下，成个金属外壳咧晒一阵，其实你阵间坐落去辣手辣 pat pat 噶。点样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咧？真系都唔容易啊！我觉得，所以咧，即系我都有时都几佩服嗰啲驾驶人士咧。要去踏着个车之后，要坐落去个电单车嘅座位。嗱，因为我自己咧就比较少见，都有我知道，有啲电单车嘅座位咧系浅色啲嘅，但我大部分见嘅咧都系深色为主嘅。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哇！如果晒一个下昼啦，你都唔好一个下昼，其实可能晒半个钟咧，你嗰、那个即系坐落去咧已经系。即系能人所不能先做得到呢件事啊！咁所以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现时室外的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再提埋你咧，今日因为咧系市区嘅最高气温咧系约33度，而新界咧系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希望咧我哋今朝早头先分享嘅一啲消暑嘅方法咧，会可以帮到大家。如果外出嘅话咧，真系记得要做好防晒同补水啊！ Was it honestly the best? Cause I just wanna see the next 부지런히 지나 어제들 속겠지 아름답게 Yeah the past was honestly the best But my best is what comes next I'm not playing now for sure 그날을 향해 숨이 벅차게 You and I best moment is yet to come ¡Gracias! 새있어는나의난변화는많았지만변함은없었다해어느샷도매순간이새로운트레스지금난마치변세살그때나처럼 아직도외롭게만나인생채울게만그리움물어본다면내심장이말하잖아 We ain't about it 이세상의기대 We ain't about it 최고란기준내스탯 We ain't about it 원간과꼭숨많은커피 We ain't about it Dream and hop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市区新界同大屿山的士今日起加价，市区的士落期加3元，收费27元。首段跳标每跳加至9元，后段每跳加至3元。新界的士落期加至23.5元，首段跳标每跳加至7元，后段每跳加至3元。大屿山的士方面，落期收费加至22元，首段跳标每跳加至7元。后段每跳加至1.5元。运输署早前提到，如果的士咪标仍然未调整显示新收费，司机必须在车厢入面展示由运输署发出的新旧车费换算表，乘客必须根据换算表支付新车费。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谈备受关注。拜登在会后说，他直接向对方提出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案，认为王储要为事件负责。根据沙特官员说，穆罕默德当时反驳拜登，说美国亦都曾经犯错。沙特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朱拜尔说，王储当时向拜登说，沙特已经采取行动防止类似卡舒吉遇害事件再次发生，又说美国在伊拉克等地亦都犯下错误，包括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等。王储亦都提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女记者阿格莱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采访以军行动时被杀事件。朱拜尔又说，王储向拜登讲，试图将某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例如强加俾伊拉克同阿富汗都行唔通，而且适得其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反驳美国总统拜登在中东访问期间发表一系列针对伊朗的主张和指责，批评拜登的言论毫无根据。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美国不断干涉地区国家内政，并多次发动军事占领和侵略，以及大规模出售武器。美国正试图在区内制造紧张局势和危机。声明中谴责以色列不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而美国始终对以色列政权盲目和无限支持。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一个广场，几十人集会焚烧美国和以色列国旗，谴责拜登的中东之行。乌克兰说，俄军日前发射巡航导弹攻击中部城市文尼察，增加至24人死亡，包括3儿童，其中一个是患有唐氏综合症的4女童，她妈妈受重伤。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网站转发受伤妈妈社交平台有关个女生前的最后片段。文尼察距离前线几百公里， 總統澤連斯基指責俄羅斯的目標是對烏克蘭城市造成最大破壞。俄羅斯國防部說，俄軍使用巡航導彈攻擊市內一座建築物，當時烏方軍官和外國武器供應商開會，討論向烏方移交武器裝備等的問題，與會人士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另外，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35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自从呢一次公公走咗之后咧，我哋嗰个感觉强咗好多，就系、是、发觉你个人生其实做嘅，如果你每日都系做紧系做功课啊，温书做功课，温书做功课，系咁逼自己咧，万一有咩意外走咗，你个人生就系咁样。我哋个感受又系再深咗，我哋发觉真系要及时行乐，每一日要过得开心，嗰日先至系赚咗。 Hello， 我系张永康，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台话你知， kebanyakan orang memperhatikan kesehatan fisik, tapi kesehatan mental tidak boleh diabaikan loh. Masalah kesehatan mental bisa mempengaruhi cara berpikir, emosi dan tingkah laku. Masalah umum termasuk depresi dan kecemasan. Gangguan yang lebih serius, contohnya gangguan bipolar dan psikosis.Agar sehat mental, kita harus bisa menanggulangi stres dengan baik. Hubungan keluarga yang tegang, kesulitan finansial, ujian, beban kerja yang berat, hidup perkotaan yang sibuk, semua ini bisa menjadi sumber tekanan. Menjaga pikiran dan badan agar tetap sehat penting untuk menangani tantangan dalam hidup. Kalau merasa terlalu stres atau berkemungkinan depresi,harus bicara dengan orang. Jangan disimpan sendiri. Kita juga harus mengingatkan diri untuk berpikir positif dan menikmati hidup. Lebih sering mengunjungi tempat terbuka dengan pemandangan alami, berolahraga atau melakukan sesuatu yang disukai dapat membantu kita untuk tetap sehat, optimis, dan produktif. Sebenarnya, mengalami persoalan mental sama seperti terkena demam atau flu, hal yang biasa.Jangan malu, dapatkan bantuan profesional. Kita bisa mendaftar keanggotaan gratis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ikut seminar dan grup kesehatan mental merek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3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曼， 亦都同大家咧呢个时候咧睇一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嘅。今日咧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约33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嘅，吹住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咁啊，展望咧本周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咧可达35度，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维持在2至2水平，即系都系二水平啦，都系低水平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严正生效。 Sekarang suhu udara 29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82%, dan peringatan waspada cuaca panas sedang ada.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juga cerah, tapi ada 1-2 kali huja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itu panas, paling tinggi di perkotaan bisa mencapai 33 derajat Celsius, dan di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1-2 derajat, dan juga berangin ya. Sedangkan di minggu ini akan panas,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5 derajat Celsius. Di satu pesta tak ada yang datang, hanya kau sendirian. Musik menghentakkanmu kesepian. Tak ada yang datang. Hey, woo, hey, woo, hey, woo. Di mana temanmu, di mana duniamu? Kau selalu sejalan. Tak sama seperti yang kau inginkan. Coba kau ingat aku.Jatuh cinta pada kekuranganmu Aku yang selalu punya waktu untukmu Aku terus pestamu Ku ingin kau bahagia Aku terus pestamu Ku ingin menghiburmu Aku terus pestamu Berdansa menarikan kulakukan Aku cinta padamu Ku bisa kau andalkan 各位男 fans， 准备好迎接呢一对新女团未啊？由选秀节目出身的八位女孩子在比赛过程中认识之后，决定要自组女团出道，队名是 Lolita。 今次 MV 更加以校服女团 look 示人。作曲有他们的成员 Cindy Ng、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Chick Chang。 多得你发出呼救，明白所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一走。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有 Lolita 三分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恩尼雅加达，现在在香港大学主修土木工程和辅修音乐的 Daryl。 知你除了读书之外亦都参与很多不同的活动，好想知道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活动呢？ Hello semuanya, nama saya adalah Kevin. Aku ada ikut dua lomba yang berhubungan dengan studi aku. Yang pertama itu, it's more like a case-based competition. Jadi kayak studi kasus gitu. Waktu itu aku sama teman-teman aku dan ada beberapa orang lokal juga ikut kompetisinya. Topiknya berhubungan dengan urban planning gitu. Dan kebetulan kita juara dua, jadi lumayan happy di situ. Terus yang kedua ada juga lomba tentang innovative engineering competitions basically. Jadi ini lombanya nggak cuma buat teknik sipil doang, tapi untuk semua teknik yang ada di kuliah kita. Di sini aku karena waktu itu pas summer, my second year of study, aku bantuin profesor aku untuk do some research, and kayak aku dan satu teman aku lagi yang senior, kita memutuskan untuk bawa projectnya ke lombanya, dan ya udah waktu itu kayak jadi kita ikutan presentasi, like we present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worked so far in the competition, but unfortunately yang ini kita nggak menang gitu sih。 佢话佢参加过两个同工程有关嘅比赛，第一个类似个案研究咁样，个主题咧系同城市规划相关嘅话题。当时佢同朋友一齐参加，结果好好彩啊，佢得到咗第二名，所以佢哋都非常之开心。而第二个比赛就系同创新工程有关嘅比赛，佢唔单止用到土木工程嘅知识，仲要用到学校嘅所有技术，佢帮助教授同埋另一个更加资深嘅朋友一齐做咗啲研究，尽力将上一个比赛当中学到嘅嘢讲出嚟。可惜佢哋最后都冇赢到。我相信比赛咧，除咗输赢之外，过程当中亦都学习到好多嘢。你呢，有冇啲咩系觉得自己学到嘅咧？ Yeah, menurut aku iya banget sih, karena misal tadi dari ikut lomba atau dari ikut aktivitas yang lain kayak society yang berhubungan dengan jurusan kamu gitu, itu menurut aku sangat ngebantu untuk ngebuka to broaden your knowledge, to broaden your horizon, and I think ini sangat penting banget buat semuanya yang beneran mau mengejar karir misal di bidang teknik, karena di teknik itu kan seperti yang kita tahu gak gampang gitu, kayak banyak banget yang harus kita consider, and like sekarang juga banyak banget yang minta kita, nuntut kita untuk to be innovative to solve all these engineering challenges gitu. Jadi yeah, it's like a steep learning process, but I think if you really put your heart in it, I think you will enjoy it. 佢话首先咧就可以扩阔视野啦，因为对于一啲真正想从事工程行业嘅人嚟讲，有好多嘢要考虑，仲需要创新先至可以解决到工程上面对嘅挑战。而呢一啲深入学习嘅过程，当你好投入嘅时候，你就会好享受佢。咁睇嚟你真係好鍾意工程學喎。咁除咗學習之外，你平時仲有咩興趣嘅呢？ karena di kampus aku itu apalagi teknik sipil, jadi sangat-sangat teknikal banget, banyak banget tugas-tugas, dan since the subject itself is very project-based, jadi kita harus banyak bikin project, bikin tugas, bikin laporan gitu, ke lab buat bikin laporan. Jadi kayak baik banget tugasnya, kadang bisa capek banget, bisa stressful banget, dan satu cara aku untuk istilahnya melepas itu semua, to free myself, is to actually run gitu. I feel like running will relieve all of my pressure, at least like for a short time gitu. Jadi beneran buang stres, tenangin diri like kita lagi, dan try to have your own time to do the things that you actually like gitu. Coba untuk melakukan hal yang kamu sendiri suka gitu, untuk take a break atau untuk istirahat dari semua hassle or the hecticness you encounter in your university. 佢话佢好鍾意跑步，因为佢读嘅科目非常非常需要技术性，有好多功课，所以工作量真係非常之大㗎。有时真係好攰，压力亦都好大，而可以令到佢放松嘅其中一种方法就係俾自己自由地奔跑。唔单止可以释放压力，仲可以令佢平静落嚟。释放压力嘅方法有好多，例如係有人鍾意做运动，有人鍾意游水，有人鍾意打泰拳，或者有人鍾意食下啲甜品。其实喺我哋生活当中，压力是没办法避免的，最重要是我们要懂得怎样去排解。今集多谢 Daryl， 希望你的校园生活会继续每天都这么多姿多彩。 Thank you。 提拔提拔阿库加多千达提安提安Kau pun juga cint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saling mendekati. Perasaan tak bisa berdusta, bahagia terasa sempurn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tunggu apa lagi? Katakan. 个时候咧，都有一啲重要嘅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咁大家应该都会继续陆续留意住嗰啲疫情嘅数字啦。咁所以咧，都睇得到咧，近日本港嘅疫情亦都系有升温嘅趋势啦。新增嘅确诊个案亦都系持续上升嘅。咁而长者咧，亦都系最高危嘅人士。如果咧不幸染疫，亦都系得到呢个重症或者死亡嘅风险咧，系非常之高嘅。咁喺第五波嘅疫情死亡个案当中咧，其实96%咧都系60岁以上嘅长者嚟嘅。咁所以咧，科学数据亦都清楚咁样显示啦，有两款可以喺香港接种嘅新冠疫苗咧，亦都系有效可以保护、减少重症同埋死亡嘅。咁如果你身边都有家人咧，或者系长者朋友仍然系未接种疫苗嘅话咧，就希望鼓励大家咧尽快帮佢哋安排打针，令到佢哋咧可以免受病毒嘅侵害啦。咁大家亦都可以记住啦，就系话咧，有个老友记区区有针打嘅一啲嘅计划啦，可以去到咧医管局普通科门诊嘅诊所或者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就可以咧帮助60岁或者以上嘅朋友咧，就系做呢一啲嘅预约啦。咁去到呢个疫苗接种中心咧，更加系可以60岁以上咧系有即日筹派嘅。咁但系咧都要记住咧，就系私家医院同埋礼顿中心嘅疫苗接种中心咧系除外噶。咁亦都可以去到卫生署辖下嘅指定长者健康中心嗰度啦，亦都系咧亦都会有呢一个65岁或以上长者即场接种嘅一啲计划嘅。咁详情咧可以上到去www.covidvaccine.gov.hk 啦，就系睇一睇相关嘅详情同埋资讯啦。 Nah, sekarang ini yang di Hong Kong ini orang-orang tua lansia diimbau untuk vaksin COVID karena kan bisa dilihat ya kalau kasus COVID juga ada kenaikan belakangan ini dan juga waktu kemarin di gelombang kelima emang resiko orang yang lansia yang akhirnya fatal karena COVID itu paling tinggi ya sampai 96%. Maka itu kalau ada lansia di rumah yang juga perlu vaksinasi boleh pergi untuk mendapat vaksinasi yang di Hong Kong ada 2 macam ya, boleh pilih sendiri. Sedangkan untuk bikin booking atau yang lain-lain boleh pergi ke pusat untuk vaksinasi atau CVC ataupun di rumah sakit publik. Di sana itu ada bagian di mana bisa bikin janji ataupun langsung mendapatkan tiket untuk divaksin pada hari itu. Dan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接种疫苗咧就可以为我哋提供更高嘅防护同埋保护啦。咁啊，无论系自己啦，定还是系长者咧，都希望可以尽快安排接种啦。咁就可以避免咧受到呢一个病毒嘅感染啦。 Jadi bisa mendapatkan perlindungan diri dan juga orang lain dan juga bisa melawan virus ini dan juga supaya tidak fatal akibatnya. 如果唔识得上网嘅话，你都可以咧留意埋呢一个叫做疫苗到户接种嘅服务，咁就可以咧俾未曾接种疫苗嘅70岁或以上长者咧致电或者系网上预约嘅。咁啊，热线电话咧就系5688-5234疫苗到户接种嘅计划吓，5688-5234，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尽快安排接种疫苗啦。 Dan orang tua umur 70 ke atas sebenarnya bisa mendapatkan juga fasilitas untuk minta divaksin di rumah d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ini nomornya 5688-5234。 今个星期日咧，朝早6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格先生，今日有冇啲乜嘢周末嘅计划啊？周日嘅计划啊？ 有啊，但系都唔会咁早噶啦，我会翻屋企凉冷气先。我大概5点几啦，我先出嚟噶啦。 5点几，即系黄昏啊？ 系啊，冇咁热啊嘛。 我哋全日都喺屋企唞暑咁、yes。我自己都有啲嘅计划嘅，不过希望咧尽量都系喺室内进行啦，以免中暑吓。咁啊，若然咧你今日都有啲户外计划嘅话咧，亦都留意住，因为今日咧最高市区嘅气温系约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而且星期六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亦都喺呢度咧 ，Barbie 林慧同埋格先生，祝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日假期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Tutup manis merayumu, jujur memang sakit di hati bila kini nyatanya engkau memilih dia. Takkan lagi ku sebodoh ini, larut di dalam angan.